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3月15号星期四，农历的正月28。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3和8。今天也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今年的主题是品质生活美好，品质消费美好生活。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白天，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刚刚解除，大风蓝色预警紧跟其后。昨天后半夜冷空气南下，雾霾被驱散，在今天白天是多云转晴，北风风力较大，阵风可达到7级左右，局地伴有扬沙，风干物燥，请大家注意防风和补水认灶。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在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局地扬沙，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到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15%。在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0.1度，最大相对湿度60%。来看一下洗车指数，今天有大风，而且局地伴有扬沙，洗车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7:32，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受西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车多影响，目前蔡胡营南路南向北方向玉泉营桥到蔡胡营桥是行驶不畅，西三环六里桥到花园桥，西四环岳各庄桥到南沙窝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在高速路方面，京开高速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进京方向，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是三姐妹的旗袍华章，100多年来，旗袍衬托出东方女性的典雅高贵，中华风采。宋氏三姐妹及家族成员旗袍展正在北京宋庆龄故居进行，其中许多珍贵文物都是第一次与参观者见面。今天我们就为您讲述宋氏三姐妹旗袍背后的故事。第一道题就来了，宋氏三姐妹的父母宋耀如和倪桂珍一共抚育了几名子女？ A 3名， B 5名， C 6名。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访谈部分接下来要和大家聊的就是宋氏三姐妹的旗袍的故事。那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宋氏三姐妹的父母们到底抚育了一共有几个子女呢？A 是3个， B 是5个， C 是6个。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看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辽宁省布新市发现距今约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古村落，这次发掘总发掘面积达到了1008平方米，清理房址12座，壕沟2条，房址都是半地穴式，平面呈圆角方形或者长方形。本次发掘出土遗物近2500件，其中陶器400多件，都是夹砂陶，有红褐色、灰褐色两种，器型比较单一，大多数陶器表面都有纹饰，主要是之字纹、弦纹和几何纹等。大型石器600多件，器型有石斧、石铲、磨盘、磨棒等，玉器8件，器型只有玉斧1种。 麦积山石窟塑像们要有身份证了。今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将对麦积山石窟上万身塑像做统一的编号，建立起包含前世今生的档案，让每个塑像拥有纸质与电子相结合的动态化身份证。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省天水市，始建于距今1600年前的后秦。现存洞窟221个，其中有大量精美的雕塑、壁画等，素有东方雕塑陈列馆的美誉，在201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智者创物当代漆艺术学邀请展，当代漆艺学术邀请展日前在中央美术学院陶西川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邀请了多年来活跃在国内外的一批重要的漆艺家，他们中有学院教授、年轻教师和自由艺术家等，如沈克龙、梁远、谢震等，运用传统大漆工艺融入了当代的艺术的更多观念。对钱币收藏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关注第四届香港国际钱币联合展销会，将于4月6号到8号在香港美丽华酒店18层举行。香港国际钱币联合展销会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钱币展，参展商覆盖亚、非、欧、澳、北美、南美等六大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喜欢甲壳虫乐队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这支英国著名的摇滚乐队的413张照片将于3月24号在乐队诞生地利物浦拍卖，其中350张照片从来没有公开过。据介绍，所有的照片拍摄者都是摄影师麦克米切尔，拍摄时间是1964年。拍卖行说，由于米切尔当时没有闪光灯，因此大部分照片的底片一直都无法冲洗出来。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些珍贵的照片终于得以重见天日。2011年佳士得拍卖行拍卖了其中的46张照片，拍出了36.2万美元，约合228元人民币的价格。捷克国家博物馆的心事太大了，脱离奥匈100周年之际，展览馆修缮完毕，开张前展品要分批审计，已经审计完成的珠宝当中有一半是赝品，5克拉的钻石直接用切割玻璃来充数，这批珠宝是过去征集的宝石类藏品。博物馆正在调查这些宝石是征集的时候就是赝品，还是在过去50年内被内部人员调包了。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春天天气好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户外运动，既能欣赏春回大地的美景，又能锻炼身体。2018年中国环秦岭自行车联赛就是看风景和运动结合的一项不错的活动，它将于4月14号在陕西省汉阴县首发。今年是这项赛事连续第二年在汉阴县首发，去年的比赛中，选手们从汉阴漩涡古镇启程，领略了赛道沿途的梯田、农舍、群山的风光。今年的首发站则在汉阴县国家级湿地公园观音河景区举行。比赛时正值汉阴油菜花季，赛道绵延十多公里的油菜花海将会给骑手带来别样的体验。未来出租车也许会飞到天上，去年10月份以来，新西兰南岛上空经常出现小型的无人飞机，举动神秘，日前谜底终于揭开。新西兰总理宣布，谷歌创办人佩奇注册的一家公司研发的电动的飞天无人出租车获得了官方的授权测试。新西兰总理希望飞天无人出租车最快在3年内在新西兰运营。这家公司研发出的出租车更应该说是飞机，配备了自动飞行系统，飞行时出租车内只需要一位观察员，翼展约11米，并装有多个电动旋轮，垂直升降，可以在天台等地方落客。现在的年轻人还热衷于社交媒体吗？美国一项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18岁到24岁的美国青年不再青睐社交媒体，注销了账号或者暂停使用的人超过了一半。其中注销账号最多的是脸书、推特、图片分享网站 Instagram。 脸书公司1月份说，美国和加拿大用户第一次开始下降，减少了70万人。调查显示，青年弃用社交媒体的原因包括 41% 的人认为在社交媒体上浪费了太多时间， 35% 的人认为社交媒体负面影响太大，其他原因包括不常使用、对内容不感兴趣和需要更多的隐私。 澳大利亚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中国旅行者最喜欢的目的地。澳大利亚贸易、旅游和投资部长乔伯日前表示，国际游客2017年在澳大利亚消费超过了400亿澳元，约合1990亿元人民币，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四分之一都来自中国游客。乔伯说，中国游客仍然是澳大利亚旅游市场最大的海外消费群体，这也得益于2017年的中澳旅游年，当地政府曾通过定向营销、航空自由化和签证改革的手段，推动了澳大利亚成为了中国游客热门旅游的目的地。妈妈们注意了，美国一项新的研究发现，与母乳喂养或者食用婴儿配方牛奶粉的婴儿相比，食用配方豆奶粉的婴儿的生殖系统细胞和组织会有一些不同。研究人员说，这些差别非常的轻微，但科学界还需要进一步研究配方豆奶粉对婴儿身体产生的长远影响。大豆蛋白包含了一种类似雌激素的化合物染料木黄酮，会改变内分泌系统，并可能会干扰激素的正常发展。研究人员建议母亲们应该首先考虑母乳喂养，不能吃母乳的早产儿不建议使用配方豆奶粉，患有一些遗传性疾病无法消化牛奶制品的婴儿们可以食用配方豆奶粉。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北京出入境办证缴费可以多平台扫码支付了。北京市公安局昨天表示，出入境管理局全面升级出入境办证缴费系统。本次缴费系统的升级有两项突破，一是支付平台突破到支付宝等多个支付平台，二是支付业务范围拓展到全业务。中国内地居民、港澳台居民办理出境证件、出入境证件以及外国人办理签证证件，所有的业务都纳入了扫码支付的范围。要办理不动产登记的朋友们注意了，全市不动产登记业务量最大的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新大厅在13号正式开放。新的登记中心位于朝阳区红军营东路甲8号，设有142个对外服务窗口，比老中心增加了近一倍。办理业务的市民们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预约平台提前预约，预约系统每天早8点到晚8点开放。随着气温回暖，京城的春花赏花期来了。都有哪些赏花好去处呢？北京响水湖景区与无锡冯氏梅园联合主办的2018年北京响水湖第三届长城梅花展本月3号已经在北京响水湖长城旅游风景区开幕。除此之外，北京植物园卧佛寺、北京旧风国际梅园以及香山公园腊梅谷等地也有梅花可以观赏。不过香山公园腊梅谷的工作人员也提醒游客们，由于腊梅花期较短，再过一个星期就该花谢了，所以说想要观赏的游客应该尽早安排，以免错过最好的观赏期。腊梅之后相继盛开的可观赏的春花为山桃、樱花、杏花等。作为距市区最近的森林公园，百望山森林公园在三月底都会举办山花节，园内包含了连翘、迎春花、山桃花、山杏花、碧桃等330多种春花，但是工作人员也表示今年的山花节开幕日期还没有确定。至于北京市的赏樱圣地玉渊潭公园，工作人员表示今年园内的樱花还没有开放，想要赏樱的游客还需要再等一等，樱花节预计在本月的下旬开幕。再来关注一下京城的演出舞台，喜欢爵士乐的朋友们要注意了，爵士歌手安娜·玛丽·约佩克与波兰的手风琴三重奏组合今天晚上7点半将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同台演出，巧妙地将波兰风格融入乐曲旋律当中，并搭配不同的和声节奏，优雅的光影之河、地板的长河日落、轻快的亚纳莱亚，再透过约佩克独特的唱腔爵士风格融入其中，带来焕然一新的音乐感受。喜欢交响乐的朋友们也可以关注普莱特涅夫与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今天晚上7点半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是世界交响乐团里拥有一席之地的后起之秀，在这次演出中，普莱特涅夫将会为观众们演绎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部分，接下来是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 氏三姐妹的旗袍华章。一百多年来，旗袍衬托出东方女性的典雅高贵，中华风采。宋氏三姐妹及家族成员旗袍展正在北京宋庆龄故居进行，其中许多珍贵文物都是第一次与参观者见面。今天我们就为您讲述宋氏三姐妹旗袍背后的故事。第一道题就来了，宋氏三姐妹的父母宋耀如和倪桂珍一共抚育了几名子女？ A 三名， B 五名， C 六名。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又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啊。第一道题就是宋氏三姐妹的父母们到底是一共养育了几个子女呢？ A 是三个， B 是五个， C 是六个。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如果说参与答对的话，就可能获得北京宋庆龄故居的门票两张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子昂。旗袍可以说是最具东方韵味的服装之一了。宋氏三姐妹是20世纪中国最显要的姐妹，当这两者相遇融合，会给历史留下怎样的美丽传奇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到北京宋庆龄故居的中华风采宋氏三姐妹及家族成员旗袍展上去一探究竟。今天有幸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宋庆龄故居社交部的两位老师沈斌和孙欣。二位老师好。 大家好。 我们先来聊聊这一个展的一个概况啊。宋氏三姐妹，大姐、二姐、三姐，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呢，这三个姐妹啊，在1948年之后就再无相见，所以这次展览呢，也是70年后宋氏三姐妹旗袍第一次在北京联合展出哈。这一次的旗袍重逢可以说也是一个别样的历史重逢了。 是的。 应该说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吧。 是的，非常的不容易。那众所周知呢，宋美龄1948年离开大陆，宋霭龄1947年呢前往美国，客居美国直到辞世。我们知道宋庆龄晚年非常思念她的姐妹，她曾经常跟身边的同志呢讲述小时候和兄弟姐妹在一起的故事，那也经常拿出亲人的照片反复的端详。我们说这个骨肉亲情，血脉相连，三姐妹隔海相望，无缘再聚。今年呢是宋庆龄诞辰125周年，宋氏三姐妹在分开70年之后，我们在宋庆龄故居举办中华风采宋氏三姐妹及其家族成旗袍展，欣赏她们旗袍之美，缅怀她们波澜起伏的一生，那也算是了了她们姐妹相思之情，也是一种别样的姐妹重逢。 那这次咱们的这个展览啊，大概是有多少展品呢？有详细的数字吗？ 有，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展览一共展出了25件宋氏三姐妹及其家族成员的旗袍，和13件宋庆龄用过的手包、丝巾、帽子以及她收藏的绣片等，还有100余幅历史照片。应该说，这次展览是我们开馆之后首次这样大规模的，而且是有宋氏三姐妹旗袍齐聚一起的非常珍贵的一次展览。那么25件旗袍中呢，有21件都是借展的，我们馆有4件，那么宋氏三姐妹一共展出的是10件旗袍。 借展是从哪里借来的？ 是那个上海的老旗袍珍品馆借给我们的。 是一直保存在这个上海的老旗袍珍品馆，然后这一次的这个 是外界，对，在我们馆内展出只有2个月的时间，非常的珍贵。那我想呢，也给大家 介绍一下这25件旗袍的组成吧。 啊，可以。 25件旗袍其中有10件是宋氏三姐妹的，宋庆龄有5件，宋美龄有4件，霭龄有1件、啊、那家族旗袍一共15件，其中呢宋庆龄大弟弟宋子文夫人张乐仪的旗袍5件，他大姨倪桂金的旗袍1件，大姨儿媳刘义基的旗袍1件，小姨倪秀珍女儿温金美的旗袍1件，她大姨孙女儿牛恩德旗袍3件，牛恩美旗袍1件，大姨长孙媳妇梁景贤旗袍2件，大姨外孙媳妇谭宝锦旗袍1件，都是非常珍贵的。 嗯，确实是都是很珍贵的这个文物精品哈。 是、 确实也能看出来这个宋家的这个亲戚很多。确实这一些展品借过来应该都是很不容易吧。那这是什么时候开始联系的这个上海的这个老旗袍珍品的这个博物馆来借展的呢？ 我们筹策这个展览已经很长时间了。那么我们这些展品呢，他们都汇聚到上海老旗袍珍品馆，他们也是去收集来的，也是费了很多周折的。 嗯、 那么比如说吧，这个宋庆龄他的这个大姨倪桂金的这个旗袍，那他的旗袍呢就是也是辗转过来的，他这旗袍是一直由他的孙女儿，就是倪桂金的孙女牛恩美女士保存的，那么是后来捐给了上海老旗袍珍品馆，那在今天呢就在我们宋庆龄故居展出的。每一件旗袍呢都是有不同的特点，不知道我们的主持人能给我多少时间，我可以把每一件旗袍都给您介绍出来。 行，那一会儿我们在这个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啊，会有这个专门的介绍每一件旗袍的时间。 好的。 啊，那刚才您也说了，说宋氏三姐妹啊，其实最后有在这个美国的，有在加拿大的。啊，那这一次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旗袍是漂洋过海的，之前一直在这个欧美或者说美洲在保存着，这一次终于是来到了中国大陆呢？ 是这样的，比如说吧，我们讲宋美龄，她有4件旗袍在这里展出，其中有3件呢，像黑色、蓝色、淡紫色的，都是真丝旗袍，款式呢非常的简洁，居家穿的普通旗袍。但是还有一件旗袍呢，是黑丝绒长旗袍，是寿庆时穿的一个礼服。那我们知道宋庆龄宋美龄的旗袍呢，她在晚年可能就给了她的这个应该是外甥女孔令仪，孔令仪呢她是负责照顾她，那孔令仪呢她也有她的好朋友颜仁美女士，可能就送给颜仁美女士几件。那么这次呢我们有4件旗袍呢也是辗转通过颜仁美女士就捐给了上海老旗袍珍品馆，那这次呢就在我们这首次展出。那我们知道宋美龄旗袍是非常多的，而且都很多都是精品，那我们这次看到这几件旗袍呢应该说是做工精细，非常的高端，很具有这种欣赏的这个品味。 嗯，确实宋氏三姐妹的这个身世刚才也说了啊，是随着时当的这个激荡起伏而变化的，也导致了这些旗袍呢可以说是分散在了世界各地。但是她们这三姐妹的这个身世虽然说呢是跌宕起伏，但是可以说是一定程度上共同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的啊，也吸引着世界的关注。我们说这个故事呢也许可以从这个她们的儿时说起哈。那父母们对三姐妹的教育应该是对于她们的成长是影响很大的哈。 是。 那她们的父母是谁，刚才又是刚才在题里面也提过她们的名字。啊，那具体他们的父母是怎样的人士，又是怎样的来培养他们的子女呢？ 好，这个问题我们先从宋庆龄的父亲开始谈起。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字家树，是海南文昌人，他是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小山村里面，他9岁的时候就被远房亲戚带到美国打工。他在美国打工的时候遇到了2个中国的留学生在那里，也就是跟我们这次旗袍展有很大关系的，一个叫温秉忠，一个叫牛尚周。对，就是这两位，他们就是跟宋庆龄的父亲有一个谈话，也就是激发了他想在美国进行一个学习的这种念头。但是带他出国的这个亲戚并不赞成他来学习这个想法，但是他是一个很叛逆很有主见的人，于是他就偷偷的从亲戚那里跑了出来，几经辗转，然后在别人的资助下，他才 来到了教会学校学习神学。在他学成之后，他被派回国，在上海做传教士，然后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兴办实业。1892年的时候，他与孙中山相识，因为两个人都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改变祖国命运的抱负，于是他就成了孙中山的革命支持者和挚友。由于他的行事作风比较低调，所以他被孙中山誉为革命的瘾君子。他也是用自己的这些人脉，包括自己所创办的这些实业，来默默的来支持着孙中山进行革命。 嗯， 这是宋庆龄父亲的一个简要的概况。 啊， 宋庆龄的母亲倪桂珍，浙江余姚人，她是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后代。 哦， 从小是在教会学校读书，擅长数学，会弹钢琴，也懂一点英文，在当时是一个新女性的一个代表。 嗯， 对。我觉得他们对于自己子女的教育理念是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的，因为两个人都是受西方的这种教育，所以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触到当时最先进的东西。于是他把自己的六个孩子全部送到国外进行读书，让他们学习当时最为先进的这些知识。但与此同时，他们并没有忘记让他们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他的父母从小就教育他们，要让他们靠自己做一个有德有用有文化的人。 哦，那确实可以说是，既是没有这个忽略西方的这些最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文化知识， 对 啊，也是没有抛弃这个中国的这些文化底蕴。 是的， 啊，那可以看出来，宋氏三姐妹从小就生长在一个比较开明的，也是相当富裕的一个家庭环境，可以说是精神食粮和物质的基础都是不缺的。那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那么后来的人生又有着怎样的选择呢？在这个关键时刻，啊，抗战救亡的时候又都做了些什么？那接下来我们的这个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的沈老师和孙老师继续来给我们一一讲述。 好的， 嗯，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2018高考考什么？考生分数怎样报志愿最稳妥？你所关心的高考志愿填报问题，这里有最权威的解读。精锐教育携手教育面对面举办高考公益讲座，2018高考志愿填报及政策解析，于3月17日上午9点西城区财政部礼堂，邀请资深教育专家、高考志愿填报专家熊丙奇博士，为广大家长和考生透析分析高考志愿填报技巧，帮助考生进入理想名校。现场抢票电话400-673-0082，现场可领取学习资料礼包一份。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李叔叔，您这花养的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3月15号星期四，农历的正月28。今天的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3和8。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刚刚解除，大风蓝色预警是紧跟其后。昨天后半夜冷空气南下，雾霾被驱散，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风力较大，阵风可达7级左右，局地伴有扬沙，风干雾燥，请大家注意防风和补水润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在白天是多云转晴，局地扬沙，偏北风4-5级转2-3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15%。在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是60%。今天有大风，而且局地伴有扬沙，洗车指数为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8:02，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周边道路正在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即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交通采取交通管理措施，请大家尽量避开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前三门大街。路线管控措施正在陆续的开始，西五环晋元桥西向东方向正在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东五环荣华桥至大洋坊桥外环方向，东南三环分钟四桥外环方向正在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请驾驶员们注意避让。 宋氏三姐妹的旗袍华章。1893年1月27号，宋庆龄诞生在上海一个牧师兼实业家的家庭，他的父亲宋耀如在教养子女方面有着非常宏大的愿景，而且他认为女子同样可以有不凡的作为与成就。他的母亲倪桂珍也是一名受到过西式教育的新时代女性，擅长弹钢琴，也鼓励孩子们大胆施展自己的才艺。这对夫妇共同抚育和培养了宋氏三姐妹以及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三兄弟。在悉心教导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宋耀如还会购买大量的英文儿童读物来培养子女的英文读写能力。在对孩子有求必应的同时，宋耀如还会特意锻炼他们的意志力与忍耐力。他常常以野外徒步、在雷雨天静立在雨中的方式磨练孩子。1907年夏天，在姐姐宋霭龄赴美读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个孤身远赴海外出国留学的女士后，宋庆龄与妹妹宋美龄也一同登上了去往美国的满洲里号轮船。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就是 C， 宋耀如和倪桂珍一共抚育了6名子女。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您知道孙中山送给宋庆龄的结婚礼物是什么吗？ A 手套， B 礼服， C 手枪。 好的，听众朋友们，刚才的第一道题的答案已经给出了，就是 C 6个啊。刚才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是答对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请嘉宾们选出一位答对的幸运观众的这个数字啊，我们来以这个答题的先后顺序来排列。那么我们先有请沈老师来做一个选择，选一个数字吧。 那我就选25。 为什么选择25呢？ 因为我们这次旗袍展展出了25件旗袍啊，非常珍贵 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也是看看第25位啊答对的幸运的听众朋友是哪位。同时呢，第二道题也已经是给大家送出了，就是孙中山送给宋庆龄的结婚礼物是什么 ？A 是手套 ，B 是礼服。B 是礼服 ，C 是手枪，啊，如果您知道这个答案的话，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就可以可能啊获得北京宋庆龄故居的门票两张。刚才已经有幸运的听众朋友被选中了，那么让我们来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哈，那么答对第一道题的第25位的幸运的听众的微信的昵称是 BH 啊，两个很简洁的字母。那么我们的编辑稍后会和您联系啊，也恭喜您获得了两张这个北京宋庆龄故居的门票。那么第二道题，大家还是要赶紧动动脑筋。中华风采宋氏三姐妹及家族成员旗袍展正在北京宋庆龄故居进行。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旗袍来带您了解宋氏三姐妹的传奇人生和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之前两位老师沈斌和孙欣老师已经是为我们很详细的介绍了这一次旗袍展当中的一个大概的展陈啊，以及宋氏三姐妹从小的这个教育接受教育的故事哈。那我们接着沿着这个时间线来聊。那宋氏三姐妹曾先后到美国去求学，据说在美国留学的时期，这三位姐妹的性格差异就已经开始有显现了，是这样吗？ 是的，我们就从三个不同的小故事，然后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他们当时的一些性格差异吧。首先我们来说宋霭龄。宋霭龄1904年的时候，在旧金山入境的时候，遭到太平洋沿岸美国移民局官员粗鲁的种族侮辱，差一点还被关进了臭名昭著的天使岛拘留所。后来有一次有人奉承他的时候，他说他看上去同一个美国公民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他十分干脆地对那个人说我是一个中国公民。在他被引荐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时候，他理直气壮地问道，照他入境时所受的待遇，他们为什么说美国是自由的国家呢？我们能够看出来，当时的宋霭龄是那种比较直接，比较正义的。 是的， 对，而且有 的 对。而且有的他的同学在给他的毕业预言中说他会是一个在官场中跻身高位的一个人。对，这是我们说的宋霭龄的故事。 大姐的。 对，大姐的。我们来说说二姐宋庆龄的。宋庆龄很小的时候也是来到国外求学，他在国外的时候是非常关心着我们国内的一个革命形势。在他的父亲写信告诉他辛亥革命胜利的时候，他高兴地从床上跳了下来，写下了《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这篇文章。他高度赞扬了这场伟大的革命，他将推翻清政府，推翻清政权的辛亥革命誉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表现出他对祖国的强盛充满了信心。而且他是从小就有那种先人后己的那种赤诚之心的。宋美龄，我们说她1907年的时候就来到美国，当时她只有8-9岁的样子。她一直到1917年回国，在这里学习生活了10年之久，所以她可能相对于她的两位姐姐来说，西方化的特征更加明显一点。但是我们说这一点也并不影响他们三个人都是对祖国怀着这种赤诚的爱国之情的。对，是这样。 啊，确实可以说是在美国求学的时候，确实也体现出了不同的风格和特征哈。 是的， 那宋氏三姐妹在长大之后也纷纷的去是找到了自己的如意郎君吧，也都是进入了婚姻的殿堂。其实婚姻的选择也揭示了他们不同的人生志趣。宋庆龄是嫁给了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是 啊。那宋美龄是嫁给了国民党的总裁蒋介石，宋霭龄呢是嫁给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孔祥熙。 是， 他们各自的婚姻可以说是三种不同的志趣或者三种不同的追求的结果吗？这背后还有怎样的历史细节和故事呢？ 应该说呢，三姐妹的确嫁给了三个 不同的人物，也反映出他们的因为共同的这个志向的不一样啊。我们说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他们有共同的志向，就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幸福，使他们走到一起。宋庆龄与孙中山相伴十年，那么也共同经历了捍卫共和艰苦斗争历程的这十年。我们说宋庆龄与孙中山的感情是非常真挚的。当孙中山去世后，宋庆龄每到孙中山诞辰与纪念日，他都会自己独自去纪念，尤其是在晚年，他说我不参加公众纪念，我怕失态。那么孙中山诞辰纪念日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弹钢琴，熟悉的那些钢琴曲弹奏的时候，来缅怀对这个亲人的这种怀念。我们再说多一点，孙中山去世后，他是坚定地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说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爱情故事的确很多，当然我不想占用大家太多时间。那说到这个宋美龄呢，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我们说他们应该说宋美龄和蒋介石应该说他们都是在中国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应该是属于这种政权人物，但是在抗战的时候也应该说宋美龄为中国的抗战也是做出贡献的。比如说他在四十年代初曾经去美国演讲，为中国抗战募捐。那么说到宋霭龄，我们都会想到这个孔祥熙，他是四大家族之一，应该是很有钱的。的确在商战上应该说宋霭龄也是很有才智的。但是我们说宋霭龄不仅呢是支持她的丈夫应该是在这种经商方面啊很有智慧，应该是在抗战的时候她也是和她的姐妹们携手一起为中国的抗战进行奔走呼号募集资金。从这些方面来说呢，这个三姐妹的确，宋庆龄她跟孙中山的结合的确是一种就是为国家为人民啊，他们有共同的爱好走到一起。那么宋美龄和蒋介石呢，应该说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也是中国政坛的，应该说他们是叱咤风云了。那我们说的宋霭龄和孔祥熙呢，他们应该是在这个商业上，他们应该说是，尤其是宋霭龄是很有智慧的啊，我是这样理解的。 确实是三个姐妹啊，选择了不同的这个婚姻啊，也选择了不同的人生的道路和方向。不过虽然在婚姻的选择上不同啊，但是我们看到三姐妹在整个中华民族遭遇日寇侵略的时候，就像您说的，也是共同的挺身而出，投身了这个抗战救亡，以自己可以去切入的角度 啊， 去进行这样的帮助。那能不能再给我们详细说说还有怎样的故事呢？在这个抗日战争时期，都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 好，我们说1940年的时候，然后三姐妹就共同又走在了一起，然后为我们全民族的抗战也是竖起了一个典型性的象征。我们先说为什么40年的时候三姐妹要共同走在一起然后来抗战，是因为当时汪精卫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资助之下，然后 应该说是在1940年3月底4月初，三姐妹她们曾经对这个成都、重庆进行了为期7个星期的一个视察，包括她们去拜访的，去看了这个伤兵医院啊，看望这个伤员，去这个孤儿院，然后还去了这个防空设施去视察。因为当时的背景呢是这个汪精卫他在南京建伪政府，那么三姐妹在年轻的时候政治观点不同，曾分道扬镳，但是在抗战期间他们携手抗战，这就是给全国人民以抗战的这种信心，让全国人民都有抗战到底的这种信念了啊。 确实也是他们的联合也是很有象征意义的。 对，是也象征国共第二次合作。 那除了这一次的三人的联合的这样的慰问和视察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抗战时期的关于这三个姐妹的个人的故事呢？ 我想讲一个故事，就是说我们知道三姐妹政治观点不同，分道扬镳很长时间，但是在抗战期间有一次，就是在香港，就突然啊，这个记者就看到三姐妹哈，在一个饭店里，她们一同就餐，然后她们一同说笑，她们像少女时期那样亲密无间，然后就引起了这个记者的就关注，说这些三姐妹都已经长大成年了，政治观点不同了，诶，她们怎么会走到一起，哎，就人们就开始关注他们，他们穿着中国的传统服饰，这个旗袍，那么在很多公众场合一起出来，而且是为中国的抗战募捐，他们这样的做本身这个行为就告诉大家，我们在这个国家民族存亡的危机时刻，我们要携起手来，我们要坚持抗战，我们一定能够有信心，我们要把这侵略者赶出这个国门。 嗯，确实由于他们的这个特殊的身份以及他们自身的这个能力和实力， 对， 本身就是一种象征， 是的， 而这三种象征联合起来的时候呢，也是给大家一种最好的号召哈。 是 确实我们还是很怀念那一段时光啊，可以看出来当时也是为抗战呢是做出了非常难以磨灭的贡献。那刚才也是说了很多这个孙中山和宋庆龄这个结婚的这个价值和意义哈，也是肯定了他们这个结合。那我们第二道题刚才就问的是孙中山送给宋庆龄的结婚礼物是什么啊，我们再把这个题面来听一遍。 宋氏三姐妹的旗袍华章。结婚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您知道孙中山送给宋庆龄的结婚礼物是什么吗？ A. 手套， B. 礼服， C. 手枪。 哎，我们可以赶紧动动脑筋哈，送给宋庆龄的结婚礼物到底是什么呢？是手套还是礼服还是手枪 ABC 三个选项您如果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呢就有可能获得北京宋庆龄故居的门票两张，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啊。每次公布答案之后呢，都会有我们的现场嘉宾啊，从这个答对的观众当中选出一个幸运观众来赠送门票。节目一开始我们也都说到了哈，宋氏三姐妹到了人生的这个后期应该是天各一方了，好像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呢，他们都没有想过那就是最后一次团聚了，所以说不论是从家国情怀上这个同胞同血的这个角度来说，还是姐妹情谊啊之前的这个家庭的这个纽带来说，应该是都让他们在人生的暮年时期是十分的互相思念的吧。 是的， 那么他们在人生的这个暮年的时候分别都是怎样的呢？ 我们想说呢，宋庆龄啊，她在晚年的时候非常的怀念她的姐妹，尤其是呢思念她的妹妹。我们说宋庆龄她是在1907年的时候14岁，她通过考试考上了清朝官派去美国留学四名女生中的一名，当然学习成绩也是很好的。她当时呢是带着她的妹妹宋美龄，只有十岁，带着妹妹宋美龄去美国留学，肯定她就要照顾她的妹妹。那么她在美国这个五六年的这个期间里一直照顾着宋美龄。那么后来呢他回国了，他跟孙中山先生结婚的时候，宋庆龄他的家人是反对的，但只有一个人是支持他的，就是他的妹妹宋美龄。所以我们说他对宋美龄的这个感情呢是很深的。那么在他晚年的时候呢，他也经常和朋友谈起来，他说非常希望啊美龄能回国，如果他来看望我的话，他说我这个住所可能没有一间房间适合我的妹妹宋美龄居住，那么请你们在这个国宾馆钓鱼台给我妹妹订一个房间。那可是很遗憾啊，直到他去世啊，宋美龄也没有回到国内来看望她的姐二姐宋庆龄。说到宋庆龄对她大姐的这个感情也是很深的。应该说呢，宋庆龄啊，在这个新中国成立后，她还写信，就是邀请她的大姐，宋霭龄回国来。那么我们就在她的书信集里就发现过，就她大姐宋霭龄写给她的回信，说的你邀请我回国的信呢，我收到了。她说我现在呢，这个 得了白内障了，我得要做这个白内障手术。他说我希望我这个手术做好之后啊，我就赶紧回国。他说你说了，咱们年纪都大了，的确我得抓紧时间了。但是也很遗憾，这封信是写于1957年，但是到了1973年，他的大姐宋霭龄也去世了。所以呢，就是宋氏三姐妹，在1948年之后哈，他们由于各种原因都没有再重聚。但是真是很庆幸，在他们分开70年之后的今天，他们的旗袍在北京宋庆龄故居相聚呢，实际上也了了他们三姐妹这种相聚的思念的这种情怀吧。 嗯，确实是一种别样的团聚了。 对，您说的很恰当。 宋氏三姐妹的人生确实是跌宕起伏的啊，但是呢也说了，旗袍是他们最喜欢的一个服装。也陪伴了他们经历了很多的重要的时刻事件啊，对于他们来说呢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是 网友新闻说，以前也看过一些老照片，觉得宋美龄和宋庆龄的穿衣风格是很不一样的。宋庆龄的感觉是更加的端庄朴素，这次展示的旗袍当中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两个风格走向呢？ 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说呢，宋庆龄啊，他在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他一直穿衣，这个着色都是那种素淡偏深的。他的旗袍呢应该是做工很细致，但是呢这个样式很简单，没有过多的这种就是繁复的装饰，那么端庄显得很朴素。据说呢宋庆龄在这个孙中山去世之后有三年，他穿的那个旗袍都是那种就是深色的，就相当于穿孝的那种着装的颜色似的。那么说到这个宋美龄呢，她的这个旗袍我们知道她的旗袍非常的多。据说呢她的这个每有一个她的私人裁缝每两三天就会给她做出一件旗袍。所以宋美龄的旗袍应该是很艳丽的，甚至有些是很时尚的，很高端的，甚至很豪华的。能够也反映出宋美龄这个人的品格中，他性格中吧，有那种应该说应该说是很张扬的个性，张扬的对这种感觉吧。那所以呢我们当然说这三姐妹的旗袍都是很庄重的，但是宋美的旗袍呢更能带动这种服装时尚吧。我个人的认为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觉得听得不过瘾的话，现在又没法马上赶到这个展览馆去看展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发送数字01到02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一组这个展览的实物啊，展陈的这个照片。刚才也说了，两个人的这个旗袍的风格还是很不一样的啊。但是我也有过一点了解，就是说宋庆龄的旗袍也是有过很美丽的这样的一个样式的哈，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他可能在之前的这个比较靠前的一段时间，在这个比较艰苦的时期，就是说中国同盟的这个时期，穿过一个黑底白点的真丝旗袍哈，这个在我们的图片上也能看到。这个是不是有着比较深刻的历史含义呢？ 我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宋庆龄的这五件旗袍。首先呢我们说宋庆有一件旗袍是最有历史意义的，最重要的，也是我们国家被评为一级文物的。这个是一个宋庆龄在1938年6月他在香港创立保卫中国同盟时经常穿的，是一个黑底白点真丝旗袍。我们说呢宋庆龄呢一生很节俭，这件旗袍你看就是非常的这个素，而且呢做工很简洁，但是很庄重。一看呢就是出自比如说这种庄重的一些场合应该可以穿的。宋庆龄呢他很节俭，所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经常穿着这件旗袍，很多的照片都能反映出来。我们说宋庆龄呢在抗战的这个初期，他是在上海积极的呼吁抗战，支持抗战。那么在上海沦陷之后，他去了香港创立保卫中国同盟，他是向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民主人士来宣传中国的抗战，同时是募集医药物资来支持国内抗战。那主要呢是帮助新四军八路军募集 这个医药物资，坚持抗战。那么我们看到的有一张很珍贵的照片，就是宋庆龄穿着这件真丝旗袍。这件旗袍啊，它是到脚面的，那个开叉也不高，是到这个膝盖。那么它的这是一个短袖，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做工很细啊，很精细，但是呢从整体看呢并不华丽，是很庄重的。那么因为宋庆龄她很节俭，所以三四十年代她经常穿着这件旗袍。 哦、 还有几件，你看我要不要再给大家再多介绍两件吧、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有一件是宋庆龄非常喜欢穿的，就非常喜欢的旗袍，它是一个黑底儿绣的梅花的呢料旗袍，我们俗称它梅花旗袍。那是宋庆龄在抗战期间，她在重庆经常穿着的。我们说那件旗袍显得很高贵典雅，庄重朴实。那最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件旗袍上啊，我们说宋庆龄旗袍一般都是素色，没有装饰，那件旗袍有梅花绣上去了。我们说梅花是中国民族的象征，包括我们习近平总书记都喜欢梅花，在这个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见记者面的时候，他曾引用过的谁的呢，就是王冕，元朝的一个诗人王冕的诗，说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亲戚满乾坤。那么宋庆龄喜欢旗袍，在抗战的时候，在最艰苦的时候，我们说旗袍它这种坚韧不拔的意志，也代表了我们中国的这种民族精神。他穿着这个带有梅花旗袍的梅花色彩的这个旗袍哈，他去在各种募捐上去为中国抗战募捐，本身也是表示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抗战到底的这种决心。还有一件旗袍想跟您介绍，是最有曲折经历的。那件旗袍呢，是他曾经在抗战的时候赠给一个国际友人，叫波利女士。这个波利女士啊，她是一个美国人。那么在抗战的时候，她在菲律宾为中国的抗战募捐的时候，宋庆龄呢就给她这件旗袍，说您穿着中国人的这个服装为中国的抗战募捐，这效果会更好一些。那这个美国友人呢，他在1999年去世之前，就托朋友将这件珍贵的旗袍又送还中国，来表达对宋庆龄的纪念。所以我们说这件旗袍呢，他去过不同的地方，有个非常曲折的故事，但是他也象征着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所以您看是不是很有意思啊，这些旗袍。 对，确实是都有着很强的这些象征意义哈。 是的。 确实展览当中每一件旗袍都有它背后的故事啊。刚才我们也是详细的讲了宋庆龄女士的几件旗袍。 是。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还会给大家针对各位女士的旗袍来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哈。而且呢，除了这个旗袍以外，展览上还有很多的珍贵的生活物品和照片哈。那这背后呢都有什么故事，在下一时段的时候呢我们会接着聊。先来听听明天的城市文化范儿，我们来给您准备了怎样的内容。 Great Another Fainter， 他即使全身瘫痪，仍借助电脑语音合成器与世界交流。2018年3月14号，史蒂芬·霍金于剑桥的家中逝世，享年76岁。霍金被誉为是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证明了广义相对论的基性定理和黑洞密集定理。这究竟都是什么意思？他提出了黑洞蒸发理论和无边界的霍金宇宙模型。这对于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城市文化范儿邀请接待过霍金的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征和见过霍金的科普作家张轩中，带您一起读懂霍金。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你听得见 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红色中队，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3月15号星期四，农历正月28。今天的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3和8。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刚刚解除，大风蓝色预警就紧跟其后。昨天后半夜冷空气南下，雾霾被驱散。今天白天是多云转晴，北风风力较大，阵风可达7级左右，局地伴有扬沙，风干物燥，请大家注意防水和补水润燥。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在白天多云转晴，局地扬沙，偏北风4-5级转2-3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15%。在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今天是大风天气，而且伴有局地的扬沙，洗车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8:31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周边道路正在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即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理措施，请大家尽量避开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在路线管控措施方面呢，西五环晋元桥东向西向东方向正在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东五环荣华桥至大洋坊桥外环方向，东南三环分钟四桥外环方向正在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请大家尽量的避开这些路段。 宋氏三姐妹的旗袍华章。结婚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钻石、鲜花、房子、汽车也是现代年轻人爱情的信物。而说到孙中山和宋庆龄两个人的婚姻，不能不提到这支德国毛瑟牌的手枪，因为它是孙中山送给宋庆龄的结婚礼物。当时孙中山送给宋庆龄这把手枪的时候，随枪还配有20发子弹。流亡日本的前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对宋庆龄说，19颗子弹是给敌人准备的，最后一颗是危难时刻留给自己的。后来宋庆龄一直珍藏着这支手枪，这也是他对孙中山深深的怀念。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就是 C， 孙中山送给宋庆龄的结婚礼物是一把手枪。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孙中山曾以宋庆龄的名字命名了一样在中国具有开创意义的东西，您知道是什么吗？ A 飞机， B 汽车， C 眼镜。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第二道题的答案也已经揭晓了，就是选项是 C 手枪啊，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新婚礼物了。那我们再有请我们的嘉宾老师们选出一个幸运听众的数字吧，这一次孙老师来。 我选数字三。 嗯，选择了数字三，是因为这一次的三姐妹的主题吗？ 对的，对的。 那我们来有请这个编辑来看一下第三位啊，答对第二道题的幸运的听众是谁？那我们的第三道题也已经给出了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就是孙中山曾以宋庆龄的名字命名了一样在中国具有开创意义的东西是什么呢 ？A 是飞机 ，B 是汽车 ，C 是眼镜。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发送答案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啊，记得是有奖问答。答对的朋友可能会获得北京宋庆龄故居的门票2张，让我们一起来动动脑筋。第二道题的第三位答对的这个幸运的听众啊，这个微信的名字是一个符号和字的组合，是 @v， 是一个很简单又有点复杂的名字啊。我们的编辑稍后会和您取得联系，恭喜您获得了北京宋庆龄故居的门票2张。那我们的第三道题的答题还在进行当中，大家可千万不要忘了动动脑筋来一起答题。中华风采宋氏三姐妹及家族成员旗袍展正在北京的宋庆龄故居进行，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旗袍来带您了解宋氏三姐妹的传奇人生和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刚才两位老师，沈老师和孙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这个旗袍背后的故事和他们的所有的价值。好，那我们刚才也主要是说了宋庆龄的这个旗袍的故事，或者说详细的介绍她的旗袍的样式哈。 是。 那我们的这个网友秋日思雨啊，也跟我们互动说，他听说旗袍是分京派和海派的啊，也是有这个类别的。海派的是更加精致柔美的，那宋美龄的旗袍听起来是更像海派的，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应该说旗袍呢是中华文化的经典表达，是我国传统民族服饰融合时尚元素，在这个民国期间产生极具中国特色和风格的这个女服。我们说上世纪20年代之后呢，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女性的喜爱。那么在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外交部曾在参加外事活动着装问题上就做出参加外事活动女同志最好穿旗袍的这样的规定。 嗯， 我们说旗袍的确它分京派海派两种，那么这个代表的是艺术文化的两种风格。海派旗袍呢是吸收了这个西方艺术的一些特点，标新立异且灵活多样，商业气呢就是比较浓厚。 哦， 那京派的这个旗袍则带有官派作风，显得矜持凝练。宋美龄的旗袍的确是海派风格的多一点。 嗯， 说到宋美龄呢，我想说她的旗袍这个件数是非常多的。我们不知道具体的件数，可能应该没准吧，是世上这个拥有旗袍最多的人之一吧。 嗯， 他有一个非常勤奋的裁缝叫张瑞香，就据说2-3天就给他做一件旗袍。不停的每天都在工作。那么其实宋美龄呢，她每次呢看一下新做好的旗袍之后，就命人啊把这个旗袍放到她的衣柜里妥善保管。她平时呢也是总穿那几套，变就是不做太多的更换。 嗯， 所以宋美龄的这个超大型的衣柜就成为世界最大的旗袍储藏室。那我们现在有幸看到的这几件在我们故居展出的旗袍，也应该是非常的经典的旗袍。 嗯，应该也是非常的好看和华丽了。 是的， 确实归功于这个勤奋的裁缝。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二姐和三姐的哈，我们来说说大姐宋霭龄的旗袍。这次咱们展览中宋霭龄穿过的旗袍是什么样呢？应该她的旗袍也是不少的，对吧？ 是的，但是呢这个宋霭龄她的后人呢比较的低调。 嗯， 那么这次为了促成这个三姐妹旗袍相聚，我们组织方也是经过了多方努力，那么终于呢在我们故居宋庆龄故居展出了一件宋霭龄曾经穿过的这个旗袍。这个旗袍啊它是黑底儿白花旗袍，真丝面料，这个滚边精致，盘扣精美，珍珠扣头特别的别致，制作精细，应该是属于旗袍中的礼服。我们说这个宋霭龄家族的确是 很有钱的，那这件旗袍呢也是很庄重的。那我们说呢，这张他这个旗袍还有一张照片，就是在抗战期间这个宋霭龄、宋庆龄他们的一张合影。那么我们也可以推测呢，就是宋庆龄和宋霭龄以及宋美龄在抗战期间三姐妹携手抗战的时候，她们出入各种的这个公众场合宣传中国抗战，宋霭龄有可能就是曾经穿过这件旗袍的。 嗯，应该也是相当的做工精细了啊，毕竟 是经典旗袍之一， 是拥有巨大的这个财力，应该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精美的服饰。 是的。 那我看这次展览中还展出了宋子文夫人的旗袍，也是跟这个之前也说过，除了三姐妹之外，还有他们家的很多的这个亲戚， 对家族的， 对经典的旗袍也是出现在了这个展览当中哈。宋子文作为三姐妹的兄弟，是不是跟这三姐妹也有着很多这个值得一提的故事呢？ 哦，我先呢介绍一下宋子文以及他们宋家六兄弟姐妹的排序。大姐是宋霭龄，二姐是宋庆龄，然后就是宋子文。宋子文之下才是宋美龄，还有两个小弟弟宋子良和宋子安。那么宋子文呢，应该说，他一生呢，就是和这个宋氏三姐妹，他们都是这个名声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有名的。宋子文呢，他曾经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也当过行政院长。那么在抗战的时候呢，他是在美国呢，为中国抗战筹集资金。作为宋子文的夫人张乐怡，他是跟宋子文一起参加过无数次的重要的这种活动哈。在各种公众和官方的场合，这个张乐怡女士始终穿着的是中国的传统的这种服饰，中国旗袍。我们这次展出了这个张乐怡的五件旗袍，都是高档次的礼服旗袍。比如我介绍有一个是粉色的软缎叫珠绣旗袍，雍容华贵。它还有一件展出的是湖绿色的棉麻面料的珠绣旗袍，图案也是非常的精美。还有三件呢是外交晚宴时用的穿着的蕾丝旗袍。都是非常的漂亮，从审美角度来说，这几件旗袍具有这种时尚性啊。我们说他的这个是有一个叫好莱坞著名的这个华裔演员卢燕的女儿黄汉琪女士。黄汉琪女士曾经是宋子文张乐怡夫妇的这个外孙媳妇提供的，后由这个徐之韵女士等联系捐给上海老旗袍珍品馆，我们才得以在这次的我们旗袍展上得以看到啊这些精美的旗袍。说到宋子文呢，尤其抗战的时候，在那个宋庆领导保卫中国同盟，他开始应该是保卫中国同盟的这个主席，后来呢在41年之后他宣布就是脱离保盟的。虽然宋庆龄和这个宋子文他们政治观点不同，但是他们有血浓于水的这种亲情。每当这个宋庆龄有这个生活上有困难啊，或者是需要帮助的时候，宋子文总是主动去帮助他的二姐的。比如说在这个抗战胜利之后，当时宋庆龄从这个重庆回到上海，他发现呢孙中山给他留下的莫里埃路29号那个住所啊，就被日本宪兵破坏得很厉害，他无法居住了。于是呢当时国民政府就给宋庆龄一个很小的一个住所，这个住所呢就条件很差，宋庆龄也无法住。于是呢是宋子文后来从中帮助，才给他调到了现在淮海路的这个住所。现在这个住所呢是上海宋庆龄故居。也就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宋子文虽然跟他姐姐宋庆龄政治观点不同，但是他还经常在生活上帮助他的姐姐宋庆龄的。 确实亲情永远是中国的社会当中从古至今的最深的一种纽带了。 是的是的。 那这次除了珍贵的旗袍啊，还展出了很多宋庆龄的这个珍贵的遗物。 包括手包、丝巾、帽子、扇子等这个旗袍的配饰、嗯、啊，这也都是中国当年的这个优雅的潮流的女性，整个除了旗袍以外身上的这一套的各种装饰。 是的，嗯， 应该都是宋庆龄喜爱并且经常使用的文物了，而且都是第一次展出啊。 是的，我们这次呢配合这个旗袍展，我们展出了一些宋庆龄使用过的手包、丝巾、帽子、扇子等等，这些都是旗袍的配饰、 嗯、 我们说呢像这种香扇、手包作为旗袍重要的配饰，我们说穿着 一身古典的旗袍，手执一个香扇或者是一个手包，款款的步伐，典雅的身影，才能衬托出东方女性的那种美感。那宋庆龄在审美上她的这个品味是很高的，那我们这次所展出的都是宋庆龄非常喜爱的一些，比如说我们有展出的团扇、折扇，包括有那个绣着小象的她的丝巾，都是第一次首次为公众展出的。也可以看出宋庆龄她在这种就是服装配饰审美上的这种品味，大家非常珍贵，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到宋庆龄故居一览我们这种旗袍展的这种风采吧，应该是文化盛宴的一次体验、嗯、 确实应该都是很珍贵的文物。这些文物里面有没有像刚才我们说过的旗袍一样经历过哪些重大的事件或者历史的时刻呢？这些文物里面， 我们说实话，在这些这个具体的这个旗袍展里头哈、 嗯、 我们展出了25件旗袍以及宋庆龄的这个很多的这种旗袍配饰。那我们想说的最重要的文物实际上还是他建立宝盟的时候穿着那件旗袍，因为我们想说在这种民族危亡的时候，那宋庆龄穿着中国的传统的服饰旗袍，那么站在抗战的最前沿，去呼吁抗战，坚持抗战，团结抗战，为抗战募集资金，那本身也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吧。所以其实很多的文物都是有价值，但是我们也展出了有很多这个配合旗袍的一些很有历史意义的老照片呀、啊、 嗯， 让我们孙老师介绍一下好吗？ 嗯，好，那确实这个照片之前我们说过也是这次展览当中啊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嗯、据说有100多幅历史照片呢， 是的， 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丰富的资料吧，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照片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令我感觉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三姐妹携手然后在重庆、成都等地一起参加活动的时候，然后三姐妹照了一张合影。我们从那张照片中能够看到三姐妹是有一个相互抱在一起，然后每个人脸上都是露出那种笑容的那么一张照片。我们说在这种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然后在我们中华民族面临外敌入侵的时候，她们三姐妹是挺身而出，身着旗袍，头梳发髻，携手投入到抗战救亡的这种情景当中。她们来到了淞沪前线，她们来慰问伤兵，她们到伤兵医院去慰问，她们来到工厂，来到一些托儿所等地方来考察，来到军队来视察。我们说三姐妹这种高尚的气节和精神，然后也是激发了我们全民族抗战的这么一个热情。 嗯， 对， 这是这一张合影啊。 对对。 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照片呢？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我们这些照片啊，的确都是我们精中挑精的去选了一些照片。主要呢，我们想就是反映出宋氏三姐妹她们穿着旗袍的这种美感。那么比如说呢，我们在这个选照片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我们选过宋庆龄穿着的这个旗袍。那那时候那旗袍它不是随体的，就是那个它是那种两片式的，那个很宽松。那它的旗袍呢，那个袖子呢是半袖，而且很宽大。 那么我们再看宋庆龄女士，她在这个抗战的时候，她穿着的旗袍呢，就是随体的海派旗袍，她那个袖子呢，就像衬衫的那个袖子一样，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收口的 、啊、对，也能看到这个旗袍在这个宋氏三姐妹身上穿着的时候，看到旗袍的发展和演变。我们说宋氏三姐妹在上世纪呢三四十年代，她们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这个三姐妹，是影响了中国国人尤其是女性服装的这种发展，所以她们身着旗袍有力的推动了当时这个就是各阶层的这个妇女把旗袍作为她们日常的这种服饰。 嗯，确实是很，旗袍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中国女性的一个从古至今的一个符号代言了哈。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他说巧了、嗯、我母亲家呀，他们家也是姐妹三人、这就很巧了，而且也都很爱穿旗袍，说呢这个都是同和这个宋氏三姐妹啊，都是同时代的人，就是外祖母家，他们的旗袍也都相当的讲究。在当时他母亲结婚的时候，在百货大楼私人定制的旗袍已经是到现在61年了，不是大红大粉，但是选择的面料很好，上面的花朵是凸起的，在阳光下是随人身的活动的，是要变换色彩的，这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工艺哈。 是， 现在依然是很精美。说。家风呢是讲究但不张扬，所以说穿的旗袍呢不是很艳丽那种引人关注的，而是突出面料的精美，做工的精细。其实这有点像宋庆龄的这个旗袍的风格了哈。 是的，是的， 他看到说家族里的人穿各式旗袍都是件件耐看，都是精品啊，一点都不过时。说现在很珍惜这件旗袍，想让这个。把这个旗袍当做传家宝，让这个旗袍文化很好的传承下去。 从中也看出现在中国人呢，就是把这种旗袍作为我们中华文化的一种象征，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我们办这次旗袍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初衷吧。 确实整个的这个中国从古至今，尤其在民国时期以来啊，旗袍真的是中国女性魅力的一种代言了。很多的熟知的女性人物，张爱玲啊，林徽因啊，都有这些典型的旗袍形象或者相关的作品啊。为什么旗袍对于中国女性的影响吸引力这么大呢？ 应该说啊，这个旗袍它是结合了这个中外的这种元素都在里面。我们说呢，它应该在这个上世纪20年代初的时候，尤其是在上海那些名媛他们这些有知识哈、有地位的这些那个女子，她们穿着旗袍大气从容又独立自信，那么从她们的眉宇间有这种灵秀温婉，可以看出啊她们有东方女性的这种高雅的气质。所以我们说呢，像这个我们所熟悉的张爱玲女士，她就有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的这样的对旗袍的美赞，有林徽因的这种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这种赞美。说到林徽因呢，我也想说她一生呢孤独高傲吧，也漂亮有才华，注重打扮，她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旗袍。据说她曾创办了叫云衣服装公司，也是中国第一家专门为女性开办的这种服装公司。林徽因呢，她那个主旨是在于心而不在于贵，所以她这设计的这些旗袍呢，能让普通家庭的女子都有穿旗袍的这种可能。她呢留学海外，所以他设计的这个旗袍呢并不中规中矩，而是呢材体合身而不故意去夸张。我们说的还有一个名媛叫这个陆小曼。陆小曼呢，她是北平不得不看的一道风景，她也非常喜欢这个旗袍。她到了这个上海遇到了唐英，都是那个当时的名媛，他们呢对这个旗袍都非常的喜爱。 确实， 这个陆小曼呢，她擅长戏剧，经常呢登台演出，穿着的这种旗袍式样，成为当时社会女性这种追随啊效仿的对象。那么杨绛先生呢，素有叫蓝布旗袍式的干净，所以杨绛女士所穿的旗袍应该说是 布料呢是这个是比如说棉布的，但是做工是精细的，也反映出人的这种性格和品味了呀。 嗯、 所以旗袍是不同阶层、不同人的当时各个女性所喜爱的。 嗯，好。那最后的第三道题啊，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答对了。那我们的这个沈老师再选一个幸运听众的数字吧。 我想选36。 嗯，36号啊，我们也是顺便来听一下这个第三道题的答案。 宋氏三姐妹的旗袍华章。继冯如之后，我国自行组装的第一架飞机名字叫做骆世文一号，是孙中山以爱妻宋庆龄的名字命名的。那是1923年初，广东革命政府为了加强空军的建设，特别设立了航空局。孙中山以大元帅的名义任命杨先义为航空局长。杨遵照孙中山发展航空必须首先发展飞机制造业的主张，任职后立即在广州大沙头创办了广东飞机制造厂。骆世文号飞机是杨先义利用从美国购回的部分零配件及机具，经过半年努力自行设计生产出来的，是一架双层螺旋桨铲盖飞机。制造期间，孙中山经常亲临视察，勉励全厂员工群策群力。新飞机试飞那天，孙中山和宋庆龄亲临大沙头机场参加试飞仪式，并且以宋庆龄求学时的英文名字命名为骆世文号。他们打开香槟四处喷洒进行热烈庆祝，还一起在飞机前合影留念。所以今天第三道题的答案就是 A， 孙中山曾以宋庆龄的英文名字命名了我国自行组装的第一架飞机。您答对了吗？ 好的，那今天第三道题的答案呢就是 A 啊，这个用宋庆龄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是飞机。我们第36位答对的听众是勇往直前，恭喜您获得了这个宝贵的北京宋庆龄故居的门票2张啊，可以去看这个展览了。那确实宋氏三姐妹一件件珍贵的旗袍是带我们穿越时光追忆芳华，既领略了旗袍100多年的变迁，也感受了三位传奇女性的独到审美啊。大家有机会不妨到现场去亲眼看一看。门票呢依旧是20元啊，没有因为这次展览涨价，也许看了之后呢会对那段历史有更深刻的理解。好了，以上资讯呢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责任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 If I only had one match left，其实每次跟大家聊起羊奶的时候啊，我都能回想起自己去陕西富平当地时候的情景。奶山羊是要跑山的，不高的山丘上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那成群结队的奶山羊呢就真的是排着队上山去，在头羊的带领下找到最好的一片草，就这么边晒太阳边吃起来。而且你知道吗，这些奶山羊啊还特别的挑食，只吃草尖上最嫩的那一块， 哇！ 一直到太阳下山这才由羊倌赶着回窝。 哎，你这样说我觉得这些小山羊这么爱岗敬业，难怪产出来的奶哦这么好。 是啊，所以呢我们才真心实意的推荐给大家呀。市面上的价格贵我知道，可是今天的直供价格才89块钱一盒，半个月的量，一杯羊奶划算到就是几块钱而已。4007106108 4007106108。 今天买3盒只要267块钱，还有一只价值188元的紫砂养生杯免费送。这样的低门槛优惠呢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听到了就千万不要错过。4007106108 4007106108。瑞麟羊奶的高品质也许是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广播把它生产到包装这一整套的高规格严要求的加工过程通过画面让大家直观的感受到，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从它通过咱们国家 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荣获陕西省乳制品协会颁发的羊乳制品金奖、优秀液态奶奖、诚信经营奖等多项的殊荣，以及获得中国人保的高额责任险等各方面，来说明它是有多么的优秀。 没错了，入口的东西呢首先就是要足够的放心，这一点我们做到了。4007106108 4007106108，热线此刻是全部满线，老顾客周阿姨说今天买划算呢，那三盒就送紫砂杯了，散步遛弯的时候呢难免口渴，有了它带在身边，喝喝茶喝喝奶真方便。还有 8044的朋友说，上了年纪啊，这身体呢是三分靠质七分靠养了，喝羊奶就是看中了它的营养高，640毫克的钙含量啊，真不是钙的。 没错，每百克640毫克的钙含量，这几乎是我们每次提到羊奶都绕不开的话题了。因为实在是太高，对于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来说，消化吸收食物营养的能力在慢慢的退步。我们在吃得好的基础上呢，更加需要吃得适合自己， 对， 能消化得了的，那么奶制品作为从出生就在喝的东西，显然是再合适不过了。活动还有20秒，名额最后的三个，89元一盒，三盒就免费送您紫砂养生杯，千万别错过了，4007106108，4007106108。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